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9集《无路》一。定京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整个城中谈论的都是豫亲王府灭门的惨案，谣言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传越离谱，千姿百态，什么样的猜想都有。有人甚至怀疑灭了豫亲王府满门的是刚刚过门的豫亲王妃的姘头，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美人让整个王府陪葬。这么一个流言显得就香艳了许多，仿佛凶残的真相中忽而又多了一丝旖旎的色彩。这样的流言比比皆是，听在本人耳中大约也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可是在高高荡荡的流言大河中，有那么一条却显得极为触目惊心。这个流言传出的意思就是豫亲王府被一夜之间灭门其实是沈家的意思，至于将军府为何要这样做，这其中的水太深，容看官自个儿想去吧。如果说前面那些流言只是给沈清以及沈清的家人带来的是讥笑与嘲讽，这个带着阴谋色彩的猜想却是真正的将沈府推到了众人面前。豫亲王府被灭门，府上连个畜生都没有留下，偏偏留下了一个刚过门的新娘子，这新娘何德何能让凶残的对方饶她一命，除非是与他有些渊源的。若是沈家人，这一切自然也就说得通了。不过沈家为何要与豫亲王府对着干呢？表面上看或许是对这桩婚事的不满，可往深里探究，如今正值朝中暗流汹涌的时候，谁知道沈家这么做是不是受了别人的授意，又或者是在表明什么。这些东西平头老百姓看不出来，官场中的老油子可不会放过。一时间沈家便被摆在了风口浪尖。一大早白露和霜降就来请沈庙吃点心，沈府眼下是全然没有心思打理别的事情了，就连小厨房中一日三餐都是马马虎虎，除了荣景堂那边大多都是自个儿各自对付对付。白露和霜降干脆就到外头去买了点心，就这点甜羹让沈庙吃了暖身子。用过早饭，沈庙也梳洗完毕，瞧了一眼镜中的模样，微微蹙眉，随即冲谷雨说道：去将大哥送来的那张狐皮围脖拿来吧。 诶，姑娘想起来带那条围脖啦。 谷雨一边从箱子底下翻出围脖，一边就要替沈庙围上，却被沈庙阻止了。我自己来吧。那围脖用的狐皮通体雪白，一根杂毛都没有，也是沈秋在西北山林中猎到的，当初也是看那皮子珍贵，就让裁缝做成了精巧的围脖给了沈庙，只是沈庙历来不喜欢戴，便被压在了箱子底下。今日也不知是怎么的，忽然想了起来，倒让谷雨有些欢喜，毕竟那么好看的皮子整日放在箱子底下不见天日，也怪让人惋惜的。沈庙围好围脖，谷雨见了赞叹道： 哇，姑娘戴着这围脖真好看，衬得更白了些，看起来也暖暖和和的，真好。 沈庙垂眸，手指轻轻地拂过软软的皮毛，却是想到方才镜中脖梗处的一道淤青，那是昨日谢锦行卡住他喉咙留下的印记，这人当时也是毫不手软，昨日未曾留意，今日便显得分外明显。虽说寒冬里穿的衣裳领子都是高高的，可若是一个不小心被人瞧见，只怕沈信和罗雪燕便不会善罢甘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围得紧点更好。放下手中的铜镜，沈庙打开房门走了出去，恰好瞧见沈秋站在院中的树底下，对着身边的小兵在吩咐什么。 沈秋的侍卫都是军中出来的人，和普通的护卫不同，看着便有一种勇武铁血的气度。瞧见沈妙，沈秋又与那小兵说了些话，这才转过身笑道： 妹妹， 出什么事了？沈妙问道。平日里清晨，沈秋总是雷打不动地站在院子中练剑耍枪，西院最好的就是这一处空旷的院子。从前沈秋和沈信最爱的就是在这院子中比划两道，偶尔兴致所致，罗雪燕也会加入。沈妙这些日子也已经习惯了一打开门就看见沈秋练武的身影，今日破天荒的没有动静，自然是出事了。沈秋嘿嘿笑了两声，说道： 嘿嘿，没什么，妹妹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不再多睡一些时候？ 他这样蹩脚地将话头转开，沈妙眼皮都不眨一下，说道：是为了大姐姐和沈家的事情吧？沈秋连忙咳嗽一声，拉起沈妙就往屋里走。待进了屋，把下人们都撵出去，关上门才看向沈妙道： 妹妹，这话可别在外面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沈秋挠挠头： 也没什么大事儿，交给爹娘跟我就行了，你这些日子别出门，也别管这事儿啊。 他含含糊糊的，大约是想将沈妙糊弄过去，可是若是连沈秋都能把沈妙给糊弄过去的话，那沈妙便也没法在沈家生活下去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沈秋。行了大哥，你不必瞒我，是玉庆王府灭门一事，别人怀疑大姐姐，现在又怀疑到沈家头上了吧？沈秋一愣，看向沈妙，忽而心中生出了一股无力感。他是越发的觉得自己在沈妙面前当不起一个兄长该有的感觉了。沈妙什么都知道，原先笨的时候怕他被欺负，现在聪明了，确实让人毫无办法了。见沈秋不说话，沈妙继续道：大哥就是在为此事忧心。 妹妹。 沈秋正色道： 你还小，不懂朝堂中的事情，此事看着虽然简单，背后污蔑之人却志不在此，一个不小心沈家都会被牵连。 他看着沈妙，欲言又止了片刻，才迟疑地问道： 妹妹，玉亲王府一案你可知道？ 话一出口，他便又立刻自己回答： 想来妹妹是不知道的，妹妹一个闺阁姑娘家，哪能有那么大的本事？ 自从沈妙将二府和玉亲王一同算计自己的事情告诉沈秋后，沈秋就一直没能咽得下这口气。若非沈妙不让沈秋告诉爹娘，又逼着他不可轻举妄动，只怕沈秋早已凭着心中的一口恶气去给沈妙报仇了。从始至终，沈妙都向沈秋说明自己有办法处理一切。而后发生的事情，二房仿佛是倒了血霉，连连走备孕。若说沈清怀孕在回朝宴上被发现，沈清最后嫁到玉清王府都是沈妙一手促成的，沈秋已经十分惊讶了。可这一回整个玉清王府都被灭门，如果这其中也有沈妙的份，沈秋只觉得心中有些寒意渐生了。要知道，让一个亲王府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个世上，便是沈信出动，只怕也要费一番周折。沈妙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怎么可能呢？可越是觉得不可能，沈秋心中便越是有一种直觉，玉亲王府和沈妙之间是有仇的。如今落到这个地步，万一这其中就有沈妙推波助澜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